如果孩子比较早的接触网络呢，这个也是大势所趋，因为咱们很多的这个家长在家庭中使用手机啊、网络呀、平板啊，那么孩子呢其实也会潜移默化的接触到这些网络信息。但是呢，这个网络信息呢还是要进行甄别和选取。如果孩子所接触到的网络的信息不恰当的话，可能会对孩子有些负面的影响。像咱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例如说像小猪佩奇的这样的一个动画片吧，那么孩子就会模仿里面的行为去踩水。但如果说孩子们现在打开手机看到的都是一些儿童的网红的一些比较夸张的行为的话，那就会对孩子有影响。像这个有一个老师啊跟我们说，他们的幼儿园里呢就有一个孩子就是这种情况，就在幼儿园里呢就经常那个壁咚其他的孩子，就用一只胳膊就杵在墙上，然后用这种方式来向这个女生表白，而且呢还经常有一些比较搞怪的行为。所以看这个孩子其实他就是看了网络中其他的孩子有类似的行为，所以他就觉得这类行为呢是自己也可以做的。然后另外呢，我们有一个家长群，这个家长群呢也有家长反映过一个行为，就是说像很多的孩子啊可能最近在网络上家长都这个发布了一些关于孩子吃这个烤串的视频啊，然后呢自己家孩子也看到这个视频了，所以呢这几家孩子呢都莫名其妙啊，都吵着闹着要吃这个烤串啊，因为就是因为看到网络中跟自己同年龄段的孩子有着相关的行为，所以他们都会去争相模仿啊。所以说咱们的孩子呢，首先第一个哈，就在接触网络的过程中，家长在选取内容的方面是要注意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儿童不要及早的去成为网红。我曾经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就遇到一个案例哈，就这个孩子呢他呢就是说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那他的这种表演人格是非常的强烈的，只要有人关注他，他就一定会用一些这个行为。我曾经咨询过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他就是表演人格非常的强烈，只要有人关注他，他就会去表演。然后后来才知道，实际上是从4岁开始，他的妈妈几乎每天要拍3条的信息，然后呢把这个信息呢放到网上，因为这个妈妈也开了一个网店。所以这个孩子相当于说，虽然人已经这个5、6岁了哈，但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老网红了，而且确实凭借着自己精湛的演出，为他家的这个这个网店哈带来一些销售和利益。那我们看哈，这个孩子刚刚做网红2年，到了6岁进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已经呈现出很多的问题。那未来他进入到小学，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挑战，或者说各种的不适。所以我们的很多的孩子，他的价值观呢，包括他的人格稳定性，还没有到那样的相关的程度。所以建议呢，我们的家长还是不要让孩子成为网红，不要做这种尝试。 是的，其实孩子过早的接触到网络啊，可能他的身心灵的发展哈、啊，并没有能够啊抵挡得了网上的泥沙俱下的各种各样信息的这种侵蚀，再加上父母对于孩子的这种不当的引导啊，可能会让孩子在网络上迷失了自己的一个成长的方向。我们可以来看两个真实的案例啊，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主打戏精萌娃的这个账号。那么视频的内容呢，是一个7、8岁的小女孩还有一个年龄差不多的一个男孩之间的对话。这个平台上呢是拥有200多万的粉丝，他们对话之间的内容是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标题，像极了和女朋友吵架、霸道小总裁、女生的心思你别猜、有钱人的痛苦哈、等等这些词，实际上是用这两个7、8岁的小男孩和小女孩之间的这种对话，模仿了成人之间的那种男女对话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的关系啊。我们可以再看另外的一个真实的案例。那么在短视频平台上呢，还有一个账号啊，这个账号里面的主体是一个4岁的小女孩和一个2岁的小女孩啊，这两个孩子之间可能是姐妹。这个短视频平台关注的人数就更多了，有3700多万的粉丝啊。那不少网友呢看到了他们的表现之后就说呀，宝贝太可爱了，这小表情啊真到位，太喜欢这个孩子了。可是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和表现的内容是什么呢？展现的都是啊，比如说像萌娃坑爹呀、母女斗智斗勇啊，哎，这样的一些搞笑的内容。可以看出刚才两个案例啊是有一些孩子成人化的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两位觉得呀，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大家可能或者一些网友觉得不以为然，觉得还挺有意思。可是 这个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我们现在无法知晓的一些影响呢？刘老师， 这种现象我觉得偶尔呢小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成人化的或者是模仿大人说话那这样的一些情境，我们成年人看到就觉得哎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确实会有这样一种感受。但是呢如果他长期是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是对孩子不利的。所以我觉得家长要区分，就是说不是说这些事儿完全不可以做，而是说当他拥有了一定粉丝量的时候，可能很多听众或者很多观众就在那里催着说啊，你有没有新的视频产出啊？我想做过内容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儿。他其实后面就没有那么多快乐了，因为你要编各种各样的场景情节，然后呢去吸引你的粉丝来持续的关注，然后呢还有就是持续的拍摄、持续的上线等等。它背后已经不再是好玩这一个点了，而是变成了一个。我们说它变成了一个像节目，它变成了一个产品，这个时候就对孩子发展非常非常不利了。我觉得重要的是要考量这个部分，看的人觉得哎，这个哈哈一笑特别好，但是背后拍的那个辛苦，其实这些孩子们都在默默地承受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好的。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孩子过早的成人化，对孩子就好吗？也不是。我们还是回到孩子的发展规律上来讲，什么年龄的孩子他该干什么是有个规律可循的。您过早的超越了他这个年龄该有的这个纯真，该有的这种浪漫，然后尽早的进到这个偏成人化的世界，其实孩子有一些美好的部分就错失掉了。你比如说对于小孩子来讲，很多事情他不是拿钱来计算的，比如说这个东西我喜欢，那不管它便宜还是贵我都会喜欢它，然后呢这个人我喜欢他，不管他是什么阶层什么地位我都愿意和他成为朋友，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所以我们要给孩子保留那个很宝贵的那一段很珍惜的这么一段体验，这个其实是给孩子非常棒的礼物。 是。那高老师您怎么看啊小孩模仿大人这种成人化的这种现象呢？ 我们曾经在北京的一所大学跟这个他们大学的这个心理专业的学生做了一个社会型调研哈。那当时呢我们选取一部分相应的一个视频来让这个老百姓吧来做这个观感的一个评估，然后发现啊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当现在看起来特别油腻的一些爱情的一些片段或者爱情的一些小视频，如果换成萌娃来拍的话，老百姓就会觉得没有那么油腻了。我们看的第一个视频是成年人来演，第二个视频是孩子来演，那么大家的观感就会觉得好像这种争吵哈并不是没有那么严重，而且看起来呢还是非常有趣的。然后第三类视频呢，就是当成年人在视频中向大众去讲道理的时候，大家是不爱看的，但一旦这个主角换成了萌娃，萌娃用奶声奶气甚至还有点结巴的声音去讲这个道理的时候，然后大家就会看得津津有味儿。那我们可以发现，就其实就是同样的内容或者素材又或者是脚本吧，那么如果是成年人去演出或者说去演绎的话，其实大家相比较是更容易产生疲惫感的，也有可能会产生排斥，有可能会觉得这种方式呢让自己不舒服。但一旦换成萌娃的话，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可爱，因为本身孩子又很可爱，再加上呢这种脚本换在孩子身上，可能很多本来显得非常明显的一些冲突就变得没有那么相的这个明显了。例如说前一阵子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娃娃啊，就是一些网络的制作者把这些孩子们的照片做成一些儿童软色情的一些照片，那么很多情侣之间他也是互相用的。然后我就问了他们，我说为什么这种照片在使用度是比较高的呢？因为他们觉得如果直接发一些不好的图片的话，那么其实是影响观感的，也会觉得非常的让人不适。但一旦他这种照片换成萌娃的话，就会变得非常的模糊，然后大家在发的过程中呢也会觉得这事情好像并不是很严重，也不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不良的后果。所以可能恰恰是因为很多的孩子在演绎这些视频或者说照片的过程中有这种模糊感，所以让大家呢比较喜欢这种方式，但其实这种方式呢是不太恰当的。 是。 其实我们看到在一些直播和短视频的平台上呀，网红儿童的账号，他们的粉丝呢从几万到上千万不等啊，其中大多数呢都是以记录孩子的这种日常生活为主。可是现在的同质化的内容啊，随着同质化内容的增多，不少账号呢也开始另辟蹊径啊，出现了吃播、美妆穿搭、演绎剧情段子等等这些模式。比如说媒体之前也报道过啊，吃播博主这个小佩奇年仅3岁啊，就为了这个吃播被喂到了70斤。还有呢，刚过了5岁生日的小女孩就熟练地拿起了粉底和眼影，对着镜头向大家介绍怎么样去化妆啊。还有一些家长呢是故意的给孩子去吃一些刺激性味道的食物，要拍摄孩子的这个表情来取悦网友。所以两位怎么看啊这样的一种畸形的晒娃的方式呢？刘老师。 首先这肯定是一个畸形的晒娃的方式。咱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如果孩子偶尔吃东西吃得很开心，然后我们拍下来想要给亲朋好友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然后呢，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出现后面那个畸形的状态，是因为他要考虑粉丝啊，他要考虑流量啊。当流量突然下降的时候，当这个粉丝开始有一些不好的声音的时候，或者是催他们的时候，其实就变成了压力，就对孩子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我觉得他们不仅仅是晒娃，他其实是在运营一个媒体号，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咱们刚才说到那个点，这是两个点，一个是晒娃，晒娃呢，很多父母都愿意晒，这个没问题。第二呢是畸形的部分，就是说你晒点好的是吧，就是晒出来的这些内容呢，可能有些人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喜欢，或者说对孩子有伤害，那这个就不应该这么做。第三个点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说的这种网红视频号啊，或者是网红的这些视频啊，它其实是作为一个品牌啊，或者是作为一个产品去做运营的，那这个等于更早的让孩子投入到了像工作状态一样啊，这个说的神秘点，这就是等于雇佣童工了。所以我觉得应该说这个的错误程度是要更严重的。 嗯，是的。那高老师您怎么看这种畸形的晒娃方式？如果真的想要去晒娃，应该掌握一个什么样的度呢？ 其实很多家长呢在现实生活中保护孩子还是比较清晰的，假如说要从方方面面啊，安全上啊，与陌生人交流上要保护孩子，但是一旦到了网络上呢，很多的家长界限就不是很清楚了，再加上呢自己家的孩子越看越喜欢，也希望他人能够喜欢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个时候呢这种晒娃就有可能会出现过度的一个情况。再加上呢有一些不良的平台吧，他们可能希望用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当做自己牟利的手段啊，所以呢就利用了家长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就把它变成了一个赚钱的一个行当。我在朝阳区一所学校讲座的过程中，一个妈妈就给我讲了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家的孩子呢从小呢参加了一个模特走秀的这么一个算是课外的一个兴趣班，然后参加课外兴趣班之后呢，因为他们家孩子属于这种表现力特别强的，所以呢就相当于说就有人找他们家来希望给孩子做一个相应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平台，或者说一个算是一个小明星的一个平台吧。那么当时呢选的孩子呢不是只有他们家一个，有2-3个都是表现力特别强的，然后呢大概差不多每隔2-3个月呢对方都会给这个家长一部分佣金，还会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应的这个儿童服装啊，还有这个文具用品呢，来当做一种奖励吧。但后来有一次呢，他妈妈带着孩子去一个画展参加活动，就出现问题了，就是有好几个大人都围着他们家孩子啊，就是好像跟他们家孩子很熟的样子，而且还拿出了一些视频哈。那么这个孩子呢他就感觉到不适，因为这个孩子自己是没有看到过自己视频的，而且一下子受到这么多的人的这种拥趸吧，孩子感觉到是自己是有一种慌张和一种焦虑在里面的。那后来这个妈妈呢他就没有再跟这个公司进行合作了，也没有向这个公司提供过他孩子走秀的视频，那么也没有按照他们的方式去拍摄这个视频了。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家长呢喜欢去这个在网上晒自己的孩子，这个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要注意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不能用孩子的视频当做牟利的工具，那么这种呢牟利的工具有的时候是主动的，假如家长想要去让孩子帮自己来吸引粉丝，但有

啊，会让他人钦佩的事儿。我记得是前几年前吧，然后咱们国家就在网上做了一个调研，其中是针对于1200名小学生来调查一下他们心目中的一个梦想啊。反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幼儿园问我们想当什么，我们说想当科学家，虽然最后没有当上科学家啊，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可选的这个空间呢，都是一些相比较哈还偏高大上的一些职业。但是这个网上的调研呢，就发现现在的小学生呢，都比较做这个想做这个网红，而且网红呢，在他们心目中理想职业排到了第二名啊。所以很多孩子为什么想做网红呢？因为他们觉得做网红呢，来钱比较快啊，甚至呢可以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所以我们看很多的这种网红，包括网红一下子成名或者网红一下子暴富，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孩子这种炫富啊、拜金呐、奢华和享乐的这个心态。包括我侄女也是，我的侄女在某一个短视频平台上，她特别喜欢某一个网红，然后那天她就拿给我看哈，年的一些啊就发布的一些视频哈，就一看就知道并不是真实的，而是一定是后台有推手去制作这么一个人设。然后这个网红发的视频呢，都是每天啊出入一个什么样的场所啊，一个小小的孩子就有司机，就有保姆，然后给他开豪车，然后小小的孩子就背很贵的包，然后回到家里呢，他家里的那种游戏设备啊也是非常非常高端的哈，而且在里面他可以买非常非常多的游戏皮肤。所以我的侄女看了之后，他就觉得非常心动哈。所以可见有的时候过度的去宣传这些网红会对孩子产生这种拜金主义。那么第二类会产生什么样的主义呢？就会产生孩子的这个审美的问题哈。像这个现在呢，很多的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我们都能看到很多的孩子呢，他们在选择一些文艺汇演或者演出一些节目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选取节目也会让我们觉得很汗颜哈。像某省的一个高中啊，他们这个非常庄重的一次大型的会议中，那么孩子们穿的衣服呢，就是比较暴露，跳的就是这个社会摇，那么还没跳一半哈，就被这个校长呢给打断了啊，因为他们觉得说，如果你们私下里娱乐，这还是能理解的，但是在那么庄重的一个场合，然后衣衫不整，而且还在这个哈这个现场去演出这么一个音乐，而且还有一些不雅的动作，所以他们觉得很不恰当。所以说，我们孩子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节目呢？因为他觉得这个节目是好的，或者说他喜欢这个节目，不管这个节目呢是吸睛啊，还是这个节目呢比较让他们感觉好玩啊。但是他们选择了，其实这也是审美的一种走向。那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拍的这个儿童网红的视频，一部分走的是呆萌路线，哎，就是觉得哎呦好可爱呀。但还有一部分呢，走的是剑走偏锋，就孩子们会卖惨呐、装傻呀，或者说呢是扮丑啊。那么其实这也会让孩子们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那现在就有老师跟我反映，就是说他们班上的学生就有这种神丑的情况，就是他不会审美，但他会神丑，他就觉得哎呦这种意思很好玩，所以这个孩子会经常模仿一些儿童网红的话术在班会里发言啊，结果呢哗众取宠，忍得大家哈哈大笑。然后他得到关注之后呢，他又会重复这类行为，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对孩子们的观感产生影响，因为他们也搞不清楚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的。然后第三呢，就是说这些孩子呢可能会通过这些视频呢，他们可能会就是说对于一些规则意识和法律意识呢会比较淡薄。像孩子们拍的一些视频呢，有的时候打一打大人呢，那孩子我们旁观者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对于孩子来讲，他就会觉得说，那网红都可以打大人，那我也可以打大人。所以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就会对于很多的一些规则啊会有一些模糊啊，包括这个视频片段里也有一些不太恰当的彼此打闹的，包括损害一些规则、家庭的规则、学校的规则、公共的一些这些维护安全的意识吧，就会产生一些动摇，所以这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些。 嗯，是的，其实现在从法律层面上也有对于未成年人发展权益的这样的保护。今年6月1号开始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经明确，网络直播服务的提供者不得为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的发布的账号注册服务。也就是说，孩子不到16岁，你是不能在网上去注册一个自己的这种直播发布的账号的。可是现在依然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是孩子的父母或者孩子借用其他成年人的这个身份信息来注册这个网络直播间。 所以两位怎么看啊？目前一方面是从法律层面要堵住儿童网红孵化的去路，另外一方面法律或者说监管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落地执行呢？刘老师。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增加监管的力度，比如说当我们看到这些视频啊，看到这些主播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去比如说去举报啊，同意有举报啊，可以去查，这些都是可以去采取的措施。另外马上家庭教育促进法就出台了，那么我觉得在接下来大家要遵照法律去养孩子，养孩子的过程中一定要去考虑孩子的身心发展，所以说监管，父母的教育等等，这些都需要跟得上，这样呢，我们才能给孩子一片晴空，给孩子一片晴空，就是给我们世界的将来一片晴空。 嗯，是的，高老师，您认为啊，法律监管层面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防止儿童网红走偏呢？ 嗯，那么现在刚出台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加强网络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就相当于说在法律和法规上做了非常细致的要求哈，例如说像严管严控未成年人参加网络表演，而且呢对于这个携带孩子就携带未成年人出境的时长也做了一定相关的一个要求，而且要求呢家长不能够以这个牟利的方式来这个组建直播间或者是短视频的一个账号哈，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是比较好的，因为首先第一个，很多的家长呢可能在带孩子过程中，他的自我保护的意识和对孩子的教育意识呢他比较淡薄，所以他搞不清楚，那么如果说国家能够出台相的法律，然后能够有相关的这种法规，那么家长就能够知道自己在晒娃的过程中他的底线在哪。第二呢，就是现在呢有很多的这种不良的商家吧，他们觉得拍一些成人的一些视频呢可能已经不能够有噱头了，那么他们就把更多的目光放在孩子身上，那么孩子这种天然无害呆萌的这种形象哈，确实能够引起大家大量的一种打赏还有一种追捧吧。据一个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是做媒体的哈，据说很多的这种以儿童为主体的这些短视频账号吧，可以说在两三个月在养号的过程中可以积累差不多100万粉丝左右啊，那么当然了，等他们粉丝足够的时候就开始兜售相应的儿童的绘本，然后儿童的书籍还有儿童的服装，他们也会让这些小演员去穿上这些服装哈，那么这些以儿童为牟利的方式其实都是不恰当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有相应的这个法规和法律，那么第一个可以让家长这方面能够注重自己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要依法带娃，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市场层面和网络层面来讲，那么让大家呢都能够遵守这样的一个规则，也能够呢在网络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为孩子能够创造一片净土。 嗯，是的，我们说要可爱的儿童，不要介意牟利的网红儿童。无论如何呢，孩子也不应该也不能够被资本所裹挟，被流量所绑架。营造更安全更清净的网络环境，切实保护好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孩子们才能够更好地处理和网络世界的关系，更加自信地拥抱数字化的时代。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请听歌曲新时代新北京。 我也不知明天到底会去往何方，可你总提醒我内心有一股滚烫，醒来了，明白了，我脚步太匆忙，你包容我年少的鲁莽。这 星星之火燃烧我疲倦理想，在新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光，你拍着我的肩膀不断注入力量，它不平凡溢出了曙光。我手中这跟你在这像那般撑起我的脊梁，而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星星伴万象更新源于新的生机，放眼望去座座倒影淋漓，与我同生的依旧在此地。是火热煮不成心的快乐，我们怀着使命来了，为我内心中化情深印刻，我们望着远方来客，记住理想时代建设，我们怀着使命来了，走向太空是需翱翔银河，依了心的黎明呼喊你的姓名，想再次汇聚到你的身上，每踏出一步我们势必乘风又破浪，但如果我累了你能否为我遮挡我生活所遇到的碰撞，桥边荡清河水对岸边灯火欣赏，我虽这么不语却对你念你又不忘，看你睡着岁月换上全新的衣裳，有你守护着我心无恙。我手说着等你在这像那般撑起我的脊梁，而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万象更新孕育新的生机，放眼望去座座倒影淋漓，与我同时曾依旧在此地。我们爱的城市火热不着你心的快乐，我们怀着使命来了，我内心中化情深一刻，我们望着远方来刻，记住理想时代建设，我们怀着使命来了，就像太空失去翱翔银河，依了心